北京时间14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身份不同。 纵然骄阳似火，也挡不住我们为梦想前行的脚步。正如我们的青春注定要用火花四射来锻造花样的年华。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98.2兆赫，全频可视化电台热力开播。6月26日，北京青年广播傲娇绽放，声如夏花。 聆听未来，声而不同。聆听未来，声而不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和观看视频直播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收听收看北京青年广播开播日特别节目《声如夏花》。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郑磊。 这里是 FM98.2，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哥。 北京青年广播，一个全新的名字，一个全新的频率，在这个盛夏，从今天开始热力开播，全网发布，欢迎您的关注，也期待您的锁定。 记得曾经有位作家这样说过啊，说广播呀是一个大时代关于青春的记忆，那么这段记忆呢将会在今天绽放出全新的光芒。在光芒当中，北京青年广播开播，即北京电台高校广播联盟启动仪式也即将在十多分钟之后正式开始。稍后呢，我们将会为大家转播开播仪式的现场实况。 那在这里呢，要特别告诉您的是，我们 FM98.2 呢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此刻呀，您只要搜索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点击下面的视频直播，就可以马上体验982全平台可视化系统的精彩内容。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982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花椒直播找到活力982，收看我们的可视化直播。与此同时呢，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考拉 FM 听听 FM、 喜马拉雅 FM 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今天呢是982正式和大家见面的第一天啊，您可以在我们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花椒和我们互动。本直播时段呢，打赏前五位的朋友有福利，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平台获得我们特别定制的982活力大礼包一套，包括982限量版 T 恤一件、限量版帽子一顶和特别定制版环保布袋一个。当然啦，我们同一位金主全天只能获得一次我们的活动大礼包。 那在此呢，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官方微博活力982，转发置顶微博，并且 at 三位好朋友发来开播祝福。那本直播时段呢，我们的新媒体的编辑团队将从中挑选8位幸运听众和观众，那这些朋友呢将有机会打开我们 FM98.2 的开播大礼，拿到繁星戏剧村提供的经典话剧门票。不仅如此呢，还有万达影城提供的电影票和变形金刚的公仔套装。所以各位赶快行动起来，立刻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活力982。 功夫不负有心人啊，历经了半年的筹备啊，北京青年广播今天正式开播。那么究竟啊，它是一个什么样的频率，和现有的传统广播相比又有什么不同呢？接下来就请大家跟随我和郑磊的节奏，简要的了解一下这个新频率的主要特色、受众定位和节目设置。 那广播呢，我们一直理解的是它是以声音为传播方式的这么一种音频产品。 没错， 那可以说声音既成就了我们广播，也束缚了我们广播。当年成就我们广播的时候，大家觉得这个声波背后、电波背后是一个什么样的主持人在跟我悄悄地说着话？ 哎，有神秘感。 对，但是现在呢，由于我们这个手机媒体和各种终端，它的这种普及的情况呢，让大家更希望看到另外一面是什么样子，而且也确实比较方便，所以说它现在也束缚了我们广播的一种发展。那我们北京青年广播呀，现在定了一个小目标啊，这个小目标其实真的不小，就是努力打造国内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频可视化广播平台，通过新媒体手段将主持人、嘉宾等等最真实的一面展现在您的面前。 对，那什么叫做全频可视化广播呢？或许您之前就已经有所了解了，之前呢确实已经有广播加视频的模式啊， 对， 已经是打破了电台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神秘感。但是我们想跟您沟通的是啊，这个可视化它不是简单的广播视频化的概念， 就不是说拿个手机往这儿一架， 对，不是露出了人啊，这个 个就叫视频化，就叫可视化了。 对， 我们追求的可视化呢，是一个系统啊。 嗯， 除了有声音和影像之外呢，还会从节目的播出方式、节目内容的定制和节目快速分享等方面入手，让广播立体化、公用化、年轻化、视觉化。 对， 换句话来说呢，就是我们的可视化除了可以听，还能看，还能玩。 其实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啊，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广播节目，它的可视化呢，可能是架一个手机在各直播平台，让大家看到现场的一些情况，进行一些简单的互动，但是它还是一个纯音频的节目。 嗯， 也就是说它的节目的设计内容还是主要用音频的方式去实现和体现的。 对， 但是呢，我们这个全屏可视化的这种系统呢，是制作节目的一开始就考虑到大家要看的这一个方面，所以说这个在我们的节目的进行设计和展现的过程中呢，就不仅仅完全是一个声音的产品了。 是的， 而且刚才王哥也介绍了，就是能听能看还能玩啊。 嗯， 别小看这个玩啊，这个玩可真的不容易，后面是满满的科技含量啊。有句话不是说嘛，科技是第一生产力。那我们都是什么样的科技呢？其实我们现在这套全屏可视化的这种直播系统呢，就是针对982专门研发的最先进的一种可视化的广播技术。当然了，这个技术我们是第一个用的，还在不断的完善中啊。但它解决了过去我们视频化的成本过高的一个问题。以前我们知道编辑导团队、摄影团队、后期团队等等等等，它既利用了这个识别声音的自动镜头等等技术手段，可以实现了比较方便快捷、容易操作、成本比较低的广播节目这种视频的播出方式，满足大家这种全媒体交流的一种需求。 对啊，说到交流啊，可能大家又会有疑问了。首先呢，从主持人的角度来看，以往呢是用声音来主持节目的主持人啊、DJ 们啊，现在就可以通过可视化的手段来展示更多的风采。我拍， 这是原先的。 对，展现主持人们和嘉宾的画面风采，因为广播主持人真的不是只有声音可以听啊。 对，那在这样一来呢，我们除了这种形象的这种展示之外呢，主持人还在直播过程中呢，播放我们除音频之外的可视化素材。 什么叫可视化素材？比方说像我们在今晚游戏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的这些戏剧影视作品的视频。 对， 对，包括他们的宣传海报、他们的剧照图片、 演员剧照等等等等、 照片等等。 对，这样一来呢，就是大大的丰富了我们这个内容的这种互动实现方式，而且还可以通过留言、弹幕、打赏等等的方式，一起跟我们听众观众一起来交流，一起来完成我们的节目。 没错哈，这看起来呢是传统广播调频和移动终端的一次联姻啊，但其实啊是电台这个传播媒介走向更宽广空间的开拓性拓展，这真的是意义非凡啊。 对，那同时呢，从用户的角度来分析啊，我们知道现在大家对网络的需求非常非常大，而且呢也要求更多的互动化，而不是简单的单向传播。 是， 那在收听的时候呢，我们也实现了网上的实时互动，你可以通过收音机，同时也可以通过手机、电脑随时订阅自己喜欢的节目，让直播变成点播。我们知道以前广播的传播方式呢，它是线性的， 对， 到这点您没听着，没听着就没听着了，有重播您赶上，没重播这事儿就算过了。 对， 但是现在呢，我们可以翻过来，哎，来看一下我们喜欢的但当时没有时间和特殊情况下导致的没有收看的这么一个遗憾。 没错， 那所以说我们跨越了这种时空限制，同时我们还跨越了一个地域限制。我们知道北京青年广播是我们立足于本土的本地的这么一个广在视频音频方面的， 没错， 但视频打破了地域限制，无论你在祖国大江南北，无论你在世界各地，只要打开我们的网页，打开我们的直播平台，就可以看到听到我们的节目。 没错啊，所以说呢，我们982真的是一个特别豪华高级大礼包哈、就是让这样有视频需求和这样收听需求的朋友有了更多的选择。 对，看看我们这直播间啊，真的所有的主持人第一次看到的时候都哇， 对，甭管是我们这个全平台可视化系统的研发，还是我们直播间的精心准备，还是我们所有主持人为这个平台所做出的努力，以及我们幕后的工作人员的努力啊，能够见证这一切，我们每一位都觉得非常的荣幸啊。 对， 当然了，我们982呢，其实主要我们说了，北京青年广播面向都是青年人啊。大家可能会有疑问，为什么青年广播有郑磊这么老的主持人？郑磊已经是我们工作团队当中岁数最大的那一波人了吧？ 确实，岁数最大的那一波人、啊。 因为我们主要的面向受众呢，真的是青年不 仅仅是北京青年，也是全国青年，甚至是全世界的青年哈。 对， 现在青年主要主体应该是90后甚至00后了。 嗯， 这样的一个广播受众主体呢，当然我们同时也是覆盖了80后和00后的时尚青春融媒体平台，而北京电台青年广播调频 FM98.2 就突破了大众对于传统广播的既定概念，用全媒体手段打造出全国第一个可视化融媒体平台。 嗯， 使看广播呀就成为了你童年青春时代不可或缺的记忆， 一种独特的体验和独特的记忆啊。 对，因为每一代年轻人他年轻的时候听广播的印象是不一样，比如说过去的是匣子，或者这个半导体收音机，或者是双磁带能播放录音机， 双卡录音机， 哎，能录能收能放的这样的一个机器。而现在再提起这一波这个青年人，等到他们岁月流逝之后，跟他们孩子讲起来，他们年轻的时候听的广播是什么样？是全平台可视化的广播。 你看看我们当年听的广播、看的广播是什么样子、啊？ 非常炫酷哈、 啊！另外呢，还有挺重要的一点呢，就是我们作为青年广播这样一个主打青年这个领域的这么一个定位的平台来讲呢，我们更关注的是一个媒体的社会责任。 对， 我们知道啊，现在我们通过网络也好，通过各种各样的平台也好，信息是纷至沓来，特别特别的多，非常碎片化，这里面难免有良莠不齐、真伪难辨等等等等的信息，而且大量的碎片化信息有的时候可能不利于大家就是系统性的学习和思考。那在这个时候呢，青年广播也责无旁贷，要担负起这个责任。在以前的节目研讨中呢，我们有些专家和学者就提出了，我们既然定位于青年广播，那就要给青年广播他们的知识学习以及正确的认识这个世界提供一个窗口。这个时候可能对于我们的节目内容、产品节目的设计啊，还有我们请来的嘉宾，我们包括我们一些节目的体现方式，都要既考虑到青年人的他们的需求、他们的喜好，但同时也要满足他们深层次甚至是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一种需求。 没错， 所以这是我们现在作为传统媒体用全媒体化的这种运行方式的一个特别重大的责任。在现在纷繁的这种网上信息、互联网的这种交互领域来讲呢，争取把我们希望传达的、大家希望看到的青年内容传播出去。 没错，当然我们982平台呢也是一个双向交流和展示的窗口啊，这不仅仅是北京青年和全国青年去了解世界、了解社会的一个窗口，同样呢也是这个社会、这个世界去了解当下青年的一个窗口啊。因为现在社会上包括在网络上青年人的形象可能由这个80后非主流叛逆的一代，到90后现在完全更加非主流的一代啊，有各种各样的标签和印象。可是这些标签真的符合当下年轻人他们自己的认知吗？所以也许社会上对于年轻人或当下的这一代青年人有些许误解。 对， 而我们982北京青年广播就是这样一个窗口，能够通过这个平台展示更多当下青年人积极、健康、阳光、向上而且有社会责任感的形象。 我们可以把大家甚至是带到我们的直播间来，一起把我们的想法，把我们的，其实我真觉得很多80后90后特别有担当，只不过 是 我们没有看到而已，我们给他们贴上一个标签而已，但是不代表我们这批年轻人他们承担不起我们心中所认为的那个责任。我真的看到很多年轻人非常非常的棒，这个平台也是给你们准备的。 是的， 那所以呢，我们在这个节目布局的时候呢，也充分的考虑到我们从早上到晚上所有的节目设计啊，刚才王哥介绍了主持人团队比较年轻，除了我之外啊， 对 啊，从早上这个微微一笑啊，针对我们这个学生群体啊，分享大家的资讯啊、求职啊、学习啊、时尚生活呀，包括下午的这个女神百分百瞄准了我们闺蜜市场，除了这个女生的衣食住行啊这些指导，还有很多情感话题等等等等。到了晚上我们很重要的一个魔方秀环节， 魔方秀啊，就我们的魔方秀呢是一个大的节目当中下辖几个小节目啊，包括982活力榜、挑战新歌声、今晚有戏和博虎点秋香等环节啊，集脱口秀和人物访谈于一体，直击生活的热门话题。特别是我和郑磊啊，以及我们团队当中徐冉和于浩共同为大家打造的今晚有戏节目啊，就是谁看谁有戏。 对，这个今晚有戏呢，我们可能是先从网大和网剧作为一个切入口， 对，当下更加时尚潮流、接地气的网络电影和网剧、 啊、对，同时呢也会把一部分的影视啊、影视剧的信息、舞台剧的信息传递给大家。 对， 最漂亮的就是我们中间设计的这个今晚戏中戏， 戏中戏环节， 咱们来唯读剧本的这一个环节，也希望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参与进来，一起和我们重拾这个唯读剧本的一个好的习惯。同时呢，今晚有戏也希望建造一个大家上下沟通的一个平台，让我们一些优秀的剧组找到优秀的演员，让我们有抱负、有演绎意愿的演员和朋友们， 对， 也找到这样的剧组去实现自己啊。 是的， 总之呢，我们即将开播的北京青年广播值得您为它转身，值得您关注它， 值得抄底啊，请你相信我们。FM 98.2北京青年广播，让这个传统的广播走向这个全媒体，同时呢它也是好玩的，它承载着年轻的生活方式，北京青年广播更是可用的，给你们一个非常好的礼物。 哎，没错， 那好，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里是 FM 98.2 AM 927北京青年广播，下面开始为您转播北京青年广播开播即北京电台高校广播联盟启动仪式的实况，把我们的信号交给我们的现场主持人。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很独特的世界，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我们重新定义年轻。反响，我们生而不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反响，我们是创新未来的自己。我们重新定义年轻。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我们重新定义年轻。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聆听未来，绽放青春， 放飞梦想，生如夏花。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正在通过北京青年广播以及北京时间花椒直播收听和收看我们现场启动仪式的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来自北京青年广播的主持人水水。 大家好，我是北京青年广播的主持人珊珊，欢迎各位来到生如夏花北京青年广播开播暨北京电台高校广播联盟启动仪式的现场，欢迎各位， 欢迎各位。北京青年广播经过长时间的筹备和策划，在今天总算是盛夏绽放。那在此呢，我们也非常非常的激动，我们非常迫不及待的想要给大家介绍这样一个代表着年轻人的崭新频率，以及我们要做的一些新鲜的事情。 是的，说到这儿呢，要忍不住先跟大家剧透了，北京青年广播是一个既可以听又可以看的广播，大家可以通过 FM 九八二和 AM 九二七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了，也可以通过很多热门的直播平台来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当然了， 没错，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所以大家还可以通过搜索微信公众号九八二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直播键来观看今天的节目，同时还可以通过九八二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花椒直播和北京时间来观看我们的启动仪式。 是的，今天启动仪式的主题叫做生如夏花，一个非常美丽的名字。对于这四个字，水水你有什么自己比较独特的理解吗？ 夏花一直以来都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个意象，它是在阳光最绚烂的时候开出的花朵，而且是在盛夏的时节，所以永远都拥有着一种生命力以及拥有着生命的活力的感觉。其实这和我们北京青年广播是如出一辙的，我们年轻，我们有态度，我们有新的声音，所以从今天开始我们也会像夏花一样陪伴大家。 听起来我真的觉得你是一个文艺青年。 没错， 你知道吗，这四个字啊，是一个文艺青年我们频率的总监吴周彤老师取的。待会儿呢，我会邀请他上台为大家解释这四个字背后的含义。在这之前，请允许我们向大家介绍出席今天启动仪式的各位领导和嘉宾。 他们是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副会长王球，欢迎您。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副会长、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宣传司司长高长立，欢迎您。国家新闻 市委副秘书长、宣传部副部长严立强，欢迎您。 北京广播电视台总编辑、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台长赵卫东，欢迎您。 欢迎您。市委教育工作委员会委员陈江华，欢迎您。市委教育 北京团市委副书记郭文杰，欢迎。 北京市文化局副局长关宇，欢迎您。 欢迎。北京广播电视台副台长苏仁先，欢迎您。 欢迎您。大学生杂志社社长陶世坦，欢迎您。欢迎您。 中国电信北京公司总经理张志勇，欢迎。 滴滴出行首席发展官李建华，欢迎您。滴滴出行 阿里音乐董事长宋柯，欢迎。 资深音乐人青春文艺公社及新潮计划创始人徐晓峰，欢迎您。 著名艺术家雕塑家曲广慈，欢迎您。 欢迎北京春秋永乐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杨波，欢迎您。 赛特集团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孙亮，欢迎您。 欢迎您。到场的还有其他相关单位的领导以及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领导班子成员，欢迎您。感谢各位领导及嘉宾的到来，同时也要感谢在场的各位大学生代表以及我们的媒体同仁。当然了，一个新频率的开播离不开领导的大力支持。下面让我们用掌声有请市委副秘书长、宣传部副部长严立强致辞， 有请。 感谢工作人员为我调了这个话筒。啊，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先生们、女士们，这有点太客气。大家下午好，很高兴出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全新调频北京青年广播的开播仪式。这标志着北京电台的广播事业在创新的道路上翻开了新的篇章。在此，我代表市委宣传部对青年广播的成功开播表示热烈的祝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青年的健康成长。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走入校园和青年面对面交流，对青年一代寄予殷切期望。中央专门召开了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对做好广大青年特别是大学生的思想工作做出了部署。北京电台认真落实中央和市委的要求，全力打造青年广播，顺应了时代发展趋势。它的开播必将有助于形成健康向上、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生活，弘扬社会主旋律，传播正能量，帮助青年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衷心希望北京青年广播成为服务年轻人生活学习的重要窗口和平台，成为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阵地。广播是传播信息和交流情感的渠道，每个大学生无论是毕业还是没有毕业，都对校园广播有着深刻的记忆。北京电台高校广播联盟的成立，让学生有了一个新的交流互动的平台，一方面能激发学生参与节目创作，另一方面电台也能输入优质的节目内容，帮助学生成长。借此平台，双方将相互促进，开拓创新，共同打造一档思路新颖、富有特色、影响广泛的品牌栏目，成为青年学生的良师益友。衷心希望在市委宣传部、市委教育工委第一位的应该是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市委宣传部和市委教育工委、市教委、团市委的有力指导下，北京电台高校广播联盟和青春联盟节目不断在广大的青年中的影响不断扩大，在广大青年中的影响成为校园文化中的亮丽风景线。北京电台要以青年广播开播为契机，进一步探索广播媒体如何为高校和年轻人服务，把他们的根本需求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推进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深度融合，走出一条广播创新的发展之路，为广播事业的发展做出示范。啊，我也很想说一句我个人的心声，虽然这个青年广播是面向青年的，我也很想听一听。我刚才几次就想问我们赵台长，这个是不是有门槛，是不是会员制的，如果不是的话，我也愿意成为观众啊，成为听众。我也很喜欢，谢谢。我也很喜欢生如夏花这个词汇，因为过去中国的古人把这个春花说的是很短暂的，因为春花秋月何时了嘛，更能消几番风雨，春从春有归去，就是只要一过了，一到了夏天就是春，就是流花落花，就是流水落花，这个春去也就成这样了。所以生如夏花很好，也很适合我，像我这样的已经迈出了这个青春门槛的人啊，觉得听这个也是很适宜的。所以我非常祝贺，也很感谢我们北京电台能够创这么一档栏目。最后 祝贺北京青年广播圆满开播，祝贺北京电台高校广播联盟正式成立，同时预祝收听长虹，谢谢大家。 谢谢，谢谢严秘书长的精彩致辞。 谢谢， 谢谢，请您回席就坐。 正如严秘书长刚才所说一样啊，北京青年广播的开播顺应了时代的发展潮流，服务于青年人的学习和生活，是树立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要阵地，可以说是意义非凡。 没错，那北京电台、北京青年广播联合首都的各大高校的广播台成立的青春联盟，也就是我们的北京电台高校广播联盟，就是这样的一个组织。它其实是旨在更好地服务大学生的群体，丰富他们的校园文化，也助力我们的青少年精神文明建设。 没错，刚才严秘书长问说能不能听九八二的节目，可以。我们九八二有句话叫做年轻不看年龄，以此刻心理活动为准。北京电台也希望通过北京青年广播发出更多年轻人充满正能量和梦想的声音。下面有请北京广播电视台总编辑、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台长赵卫东致辞，有请赵台。 有请赵台。 尊敬的王球会长，尊敬的常理事长，尊敬的立强部长，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先生们、女士们，大家下午好。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也是一个非常高兴的日子。首先，我代表北京电台，对各位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多年来对北京电台的支持和帮助表示衷心的感谢，对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对北京青年广播的关心和厚爱表示衷心的感谢。借这个开播的日子呢，我想呢和大家呢汇报一下我们办这个广播频率的初衷。这里呢，我想给大家汇报一下三个关键词。第一个关键词，主流。北京电台是北京市属主流媒体，承担着宣传教育、服务百姓文化生活的重要责任。在媒体技术飞速发展、媒体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不管技术怎么变、竞争如何激烈，北京电台制作主流节目的初心不变，服务百姓的立场不变，培育社会主流人群的目标不变。这是我们的跟大家汇报的第一个关键词，也就是一个意思，不管时代怎么变、社会怎么变，但是我们主承担主流媒体的职责，传播主流价值观的初衷永远也不会改变。大家都知道，青年代表着未来，代表着希望。据统计，仅以北京地区15岁到35岁的年轻人有大概770多万，15岁到45岁的年轻人有1100多万，还有许多，正如刚才严部长说的，虽然迈出了年轻人的门槛，但是心灵依然年轻的年轻人有很多。那么随着现在传播渠道的不断发展，一些年轻人慢慢的离开了广播，淡忘了广播。那么作为一个广播主流媒体，我们有责任、有义务把这些年轻人在拉回来，拉回来，是吧？发挥广播对他们的影响作用。 影响作用。这也是我们要全新打造青年广播的一个初衷。第三个关键词，创新。要想把年轻人拉回到广播的范围内，不创新绝无可能。所以我们迈出了创新的一步，在国家广电总局、市委宣传部、市广电局、市教工委、还有团市委等许多单位的支持下，我们决心走媒体融合的道路，推动广播向新兴媒体深度融合，力求打造广播可视化的经验。也就是说，什么是可视化呢？我们既不会走完全电视的道路，也就是说我们坚守住声音的本质，正如我们这个声如夏花一样，坚守住声音的本质，同时打造声音视听相结合的道路。当然这条道路上还没有成功的范例，所以我也希望在座的各位多多支持，多多批评。最后预祝我们的青年广播和在座的各位领导嘉宾心灵永远年轻，声如夏花永远灿烂。谢谢大家。 好的，感谢赵台的精彩的发言，谢谢。珊珊，我知道你以前是一直在做大型活动的现场主持和电视节目的主持， 是的。 但这一次是自告奋勇的要做一名广播的主持人，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呢？ 首先呢，我是觉得我自己本来就很喜欢广播了，很喜欢声音的本质。另外呢，我听说北京青年广播将使用全平台的可视化，全方位展示主持人的方方面面，我就想，那我得来呀！像我这种貌美如花、琴棋书画一样精通的主持人，就得全方位的展示啊！ 用90后的语言来说，我是不是要说一句啧啧啧？ 差不多。90后 的心态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 在我看来，我们90后呢，自信、阳光，内心充满着热情和正能量，我们希望为自己发声，希望为自己代言，所以有的时候会有一把小小的特立独行。但是90后已经成长为有担当的一代人，当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社会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会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 星空中多闪烁，如火如火般燃烧了寂寞。看见了吗，你看见我，我在星空中多闪烁，好闪烁，自由自由自由自由的生命。 好的，感谢苏诗丁带来的这一首《你看见我》。 是的，今天是我们频率开播的日子，有很多年轻人喜爱的明星也看见了北京青年广播，纷纷发来了他们的祝福视频，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活跃九八二，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冯小明，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陈鲁豫，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Hello， 大家好，我是沈腾，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青年的声音。 大家好，我是演员吴刚，欢迎大家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九八二，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徐亚军，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张一白，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嗨，大家好，我是夏雨，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亚鹏，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张斌，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们是 黄掌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谢谢，谢谢大家送来的祝福，看完之后我真的觉得内心特别的澎湃。但是我有一个小小的疑问，他们当中许多人已经不年轻了，对吧？ 你说八零后是吗？ 应该是你们八零后的偶像吧。 但是八零后现在才是年轻当中的中坚力量，而且八零后有着属于自己的独特青春腔调。那有人说八零后的青春已经散场，我不同意。手拿着青春票根的他们，其实对于青春，对于未来，都有着自己的情怀和情感。 其实说到情怀呢，接下来要上场的这一位是一位特别有情怀的人。他在北京电台的话筒前工作了20多年，声音影响了无数的年轻人。那现在广播传统媒体转型的关键时期，他带领着一支年轻的团队在探索着广播融媒体的创新之路。接下来掌声有请北京青年广播频率总监伍周彤。 有请。 谢谢领导，谢谢各位来宾，谢谢我们各位媒体的朋友，谢谢我们大学生的朋友，谢谢我的团队，谢谢所有的人。今天是北京青年广播开播的日子，其实此时此刻我的心情呢，既激动又平静，因为我们付出了很多，而今天呢才是刚刚开始。刚才主持人说我是一个有情怀的人，其实我对于情怀这两个字理解就两个字，广播。因为我从大学毕业就到北京电台，到现在从未离开过这个地方。其实对我来说的话，广播给我很多， 而我也把我的青春交给了广播。正因为如此，当我们看到很多的年轻人因为互联网，因为很多种原因渐渐远离传统广播的时候，其实我内心深处是一直在寻找对策和方法。就像刚才我们赵台所说的那样，作为一个广播人，我们觉得我们应该把好的内容去传递给年轻人，去影响他们，因为这是我们的责任，因为我们是主流媒体，我们是党的喉舌。如果说年轻人现在听不到我们的声音，不喜欢我们的声音，我想作为一个媒体人，我们是失职了。但是要让年轻人听到而且喜欢我们的声音，刚才领导也说了，我们必须要创新。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北京青年广播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筹备，今天终于和大家见面了。那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广播呢？首先我想，我希望我们通过我们的努力把它打造成为一个针对年轻人生活方式的融媒体平台。我们设计了许多年轻人非常喜欢的充满正能量的创新节目，我们希望通过丰富的节目内容、丰富的节目形式去传递当代年轻人的价值观和他们的责任感。而针对年轻人的性格特点，我们频率的提出了一个口号，叫生而不同。生而不同，如何不同呢？我想我们就希望能够打造一个全媒体的可视化的这样的一个广播，同时我们要成立一个联合高校的北京电台高校广播联盟。说到全媒体可视化，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都在探索，无论是从专业角度、从媒体角度还是从社会角度，对于传统广播的可视化融媒体有无数的学术论文。我看过之后，我想我要做一点真正意义上的实事儿。那我想通过一个短片告诉大家我们在做什么，我们将要做什这就是我们正在做的事情。我想通过我们的可视化广播系统，我们不仅可以把主持人和嘉宾最真实一面展现在我们的受众的面前，而且主持人在直播过程当中可以随时的去播放像视频、图片、文字等等可视化的素材，这大大丰富了传统广播的一种内容的一种呈现形式。而且呢，还可以让节目通过直播平台、社交网络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互动、打赏等年轻人非常喜欢的这样的一种交流的方式，而且它实现了真正跨地域的一种传播和分享。对于当代的年轻人呢，我想呢，我们做传统广播的人不能够按兵不动，不能像过去那样酒香不怕巷子深，听众会去等你听。我最早做广播的时候，每周只有一次节目，周三午夜十二点，半夜十二点一个节目，但是所有的听众都会等待那个时间， 每周就会等星期三的午夜十二点，然后准时去收听。但是现在的年轻人不是这样的，他们渐渐远离了传统广播，我们必须要主动地去寻找他们。今天是我们的开播日，我们设计了17个小时的大型的直播，而且我们也前期做了很多的宣传，找了专业的全案推广公司。但是我们依然会在想，有多少年轻人知道今天诞生了一个新的频率，有多少年轻人在听到我们的声音。为此呢，我们也是想了一些办法，比如说此时此刻我们有一辆我们的转播车，正在北京年轻人喜欢去的地方，他们的一些聚集地在游走。我们的主题叫从你的新世界路过，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态度告诉所有的年轻人，我们来寻找你，我们是一个新的电台，也希望成为你们新的朋友。这是刚刚上午传回来的画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待会儿他们还要去更多的地方，其实这不仅是一种形式，我们也是在尝试一些新的一种方法，非常简单的方法。我们都知道微信有一个视频功能，刚才所有的一切和我们的直播间就是通过非常简单的视频的微信功能来实现的。当然这里面我们克服了很多的困难，比如说音画不同步，包括信号、网络传输等各种问题。北京青年广播的团队非常的年轻，当然除了我之外啊，但是呢，我希望我们做一些传统广播不一样的事情，因为我们是一个给年轻人听的电台，我们需要做出一些改变。那年轻人现在喜欢听什么样的电台呢？我想首先他们喜欢听给他们带来新鲜的内容的电台，他们希望听到能够打动他们内心的，能够给他们带来更多的能量、责任感，同时对这个世界的新的看法的内容的电台。所以我们做了很多的努力，其中一个最大的努力就是我们要建一个新的电台直播间。在我们北京电台赵云东台长的部署和指导下，在各个部门、技术部门、各个职能部门的努力下，我们在前天的夜里面搭建出了可以称之为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广播的可视化电台直播间。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看一看，这是我们今天上午我们一对主持人和我做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连线，我们一起来看看到底这个全频的广播可视化直播间是什么样子，一起来看一看。 Hello， 五中同普先好，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青年广播的主持人袁一。 我是来自北京青年广播的主持人大佐。大家现在听到看到的就是我们北京青年广播开播日的特别节目生如夏花。 我们两个现在所在的呢就是北京青年广播的全新的直播间，这个是第一天刚刚交付使用的。 对，而且咱们俩是第一波人使用这个直播间， 超幸运。所以接下来我们两个呢就要好好的跟大家来解说一下这个全新的直播间和以往的传统直播间会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我们先来看一看我身后这一块非常炫酷的可移动高清 LED 大屏，现在上面所播放的是我们今天特别直播节目的生如夏花的这么一个背景，海报。 海报。 当然了，在我们做节目的时候，如果刚巧收到一部电影的话，对，我用鼠标点一下，然后你就可以看到喽。看，这个播放的其实是咱们父辈非常喜欢的一部青春电影，叫做 《青春万岁》。 除了播放这个素材以外，再比如说我们的嘉宾和我们进行场外的连线，有一段视频素材的话。也可以用鼠标 同样一点，哎， 这不是武力达康收集吗？ 总之，所有的这些可视化的素材都只要通过我们主持人的鼠标的控制，就可以通过982的全屏可视化系统让受众听到和看到了。 对，而且这套全屏可视化系统呢，还包括大量的非常非常炫酷的视频素材、音频素材，还有图片素材等等等等。同时呢，这套可视化系统它还可以播放很多很多非常炫酷的可视化素材。 对， 比如说我想播放一个这个咱们最近热播的电视剧《欢乐颂》的剧照，我也只需要轻轻的一点，它就可以出现在我们这个受众的手机屏幕端上。 对，你可以通过各种手机的软件呀， 对， 移动终端啊，来观看和收听我们自己。 对，然后比如说我们在节目当中聊到了一个非常经典的电影片段，我们同样可以通过我们这个全屏可视化系统的素材，然后点击这个非常炫酷的电影片段，然后在手机端那头的你们也可以跟我们一起享受这份电影的快乐。 所以这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广播了，它完全是可以用看和听同时来实现的。 对，同时最重要的一点，我们主持人在现场还可以跟我们的网友朋友们进行实时的互动，就是通过我们的直播平台还有我们的这个全屏可视化的系统。 与此同时呢，我们还开通了微信视频的可视化连线功能，随时随地第一时间我们就可以把现场的主持人或者记者从前方切进我们的直播间，我们来连线一下，连线我们一位主持人水水。 那我们所有的主持人都在准备接下午这样的歌唱环节，现在呢我的身后就是非常漂亮的长安街，然后我现在是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台门口给大家做这样一个连线。接下来我们所有的主持人都会穿着这样的白衬衣，然后和大家去欢庆我们新频率的诞生，所以说我们大家现在都在紧张的彩排最后的一个歌唱的环节，也是和活力982相扣的青春之一。 那就稍后我们在现场见喽，希望你那个高音可以飙上去哦，水水，一会儿见，拜拜， 拜拜。 不光如此呢，我们的直播间里面每一个机位都是自带美颜效果的，所以从此以后呢，每一天我们的主持人不管是带妆还是不带妆，都可以美美的和你们见面啦。 而且呢，我们的直播间里一共有7个摄像头来全程的直播我们的这个所有的节目，大家可以跟着我一起来数一下啊，这个1个、2个、3个、4个、5个、6个、7个，一共有7个摄像的机位。 但是和电视台最大的一个不同点就是我们的直播间没有一个摄像师，只有 我们两个。 对，只有我们两个人。那就可以轻松的实现所有的镜头的各种切换，无缝衔接。那谁来切这个镜头呢？ 哎，这个就是我们的全屏可视化系统的一大亮点，就是这个声音识别系统，堪称自动导播神器。 什么叫声音识别系统？我们来演示一下。 哎，对，就是 此时此刻， 这个时候， 我 袁一姐姐在说话， 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镜头就是给我的。 这个时候我在说话，巴拉巴拉巴拉，这个镜头就是给我的。 可是难免会有主持人一起说话的时候啊，这个时候怎么办？ 哎， 就会切全景了。 对， 但是有可能， 也有可能 声音分贝更大一些， 然后这个时候镜头就给他了。 对对对。在导播间里面，其实我们也没有那么多的导播老师，只有一位导播老师来负责安全播出，仅此而已。另外呢，我们的直播间还专门设立了一个表演区，那我们节目当中呢，很有可能会邀请很多的歌手啊、乐队啊、演员啊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这个表演区呢就大有作用了。接下来我要给大屏换一个更美的背景，大家跟随我去表演区看一下。这里就是我们的表演区，我们的嘉宾呢在这儿吹拉弹唱什么都可以做，瞬间呢我们的直播间就化身为一个小型的 live show， 一个 live house， 大家可以看到很多非常现实的、很真实的、很棒的现场的表演。 是啊，你看我们俩虽然不在开播仪式的现场，但是我们同样可以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跟大家进行实时的互动。 当然我们也要特别的感谢今天光临现场的给予北京青年广播大力支持的各位领导、嘉宾，还有我们的媒体同仁们，希望以后有时间你们都可以来我们的新直播间多多做客。 对，真的一想到以后每天都要在这么炫酷的直播间工作，我的这个热爱工作的热心马上就起来了。 咱们一起大喊一声我爱工作。好吧，赶紧把主持交给现场的各位，我们稍后在声如夏花的特别直播当中再见喽，拜拜。 好，谢谢袁一，谢谢大佐，他们非常辛苦，我的这些小伙伴们已经好几天没有休息了，然后技术部门还有我们台内的这些部门都给予了我们大力的支持，我想这一切的努力和新的尝试都是为了一个目标，那就是体现我们传统广播的媒体属性，体现我们传统广播的媒体责任。 习总书记说，新闻舆论工作必须创新理念、内容、题材、形式、方法、手段、业态、体制、机制，增强针对性和时效性。我想在一群热爱广播人的努力下，在各级领导的关怀，还有我们各位来宾、各位媒体朋友，还有我们的年轻的大学生们的积极的支持和参与下，北京青年广播一定会茁壮成长，一定会深如夏花，一定会和所有热爱广播的人一起共同去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希望各位继续支持我们，希望大家来锁定 FM98.2， 一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谢谢。 好的，谢谢。其实我和珊珊也是想大喊一声， 我爱工作， 那不能输， 不能输。从吴周彤总监的整个介绍当中，我们看到的是对于广播的那种情怀，以及对于未来的理想。 是的，说到理想两个字呢，所有年轻人都知道一首歌。接下来，掌声有请著名唱作歌手、音乐人郝云带来一首《突然想到理想》这个词儿。 有请郝云。 生如夏花，生命如夏，声音如花，生如夏花，这个名字真好。终于可以通过视频能够看到那些声音很好听的女主持人到底长什么样了，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想法。好，祝生如夏花永远越来越好，永远生如夏花。来，为你们唱歌，来。怎么去挣钱，可做起来哪有说的那么简单。一年到头来我还是一个穷光蛋，今年突然挣了一点钱，突然好多人都和我有缘，我也突然感到世界很纷乱，30年终于换到我的春天，春眠不觉晓，处处问题不少，我的生活越来越热闹，没有时间弹琴看书，没有时间享受庸俗。 是北京青年广播，谢谢，再见。 好的，谢谢郝云。有人说理想是丰满的，但现实是骨感的，但其实对于年轻人来说，理想是必须的，现实是新。 我相信你现在说的应该是咱们节目今后的主力听众00后。 没有错，那00后其实会让我想到刚刚结束的高考、虽然我已经考过很多年了， 是的。 然后北京卷的作文题目是说纽带，其实北京青年广播就是00后和广播节目之间的纽带，所以说其实我们不仅仅要为80后发声，为90后发声，同样的我们也要为00后诉说他们的心声。好酷， 谢谢 谢 谢极限梦跑酷俱乐部的少年们带来的表演，给他们的表演点个赞。但是要提醒大家，刚才的表演嘉宾都是经过专业训练的，大家千万不要盲目模仿，好吧？ 没错。那在这里之所以会展示00后的跑酷这样一个运动，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喜欢奔跑，喜欢耍酷，更是因为他们勇敢而且敢于接受各种各样的挑战。 是的，说到00后呢，大多数00后已经是学生了。作为传递年轻声音的北京青年广播，特别重视校园里面学子对于广播的需求，还有对于声音的渴望。 没错，在开播之前，我们连续走访了多所高校和同学们座谈。 祝愿 OK， 我们来听一听他们的心声。 亲爱的老师们和同学们，大家下午好，我是来自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王岩，今天很荣幸能够站在这里参加此次活动，和大家共同见证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其实说到广播，有时候真的觉得命运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在小学的时候，当时也是因为一个非常偶然的契机接触到了广播，语文老师当时笑着对我说，这个小姑娘声音也挺好听的，发音蛮标准的，就让她进入广播站吧。所以播音对我来说其实是一个老朋友，在十几年的生涯里，她已经慢慢地融入到了我的血脉里，把自己想说的话做成节目和其他人进行分享，并且在和听众互动的时候可以收获到更多的东西。更高兴的是，今天青年广播的开播可以让我们的声音走向更为广阔的地方，让更多的人可以听到我们的心声。所以在这里衷心祝愿今天的青年广播开播日活动取得圆满的成功，九八二越办越好。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周凯月。进入大学以来，我已经在广播台度过了两年的时光了。在这两年之中，我大约……喂，在这两年之中，我大约参与制作了15次的节目，采访了近20位的嘉宾。印象最深的呢，有这样的一句文案，也非常适合我们今天的主题。它是这样说的：我们经常听人说时光匆匆，青春不在，但实际上，青春的悸动是无论年月的。愿你每个清晨仍会开窗探望，每个夏季仍有茉莉的清香。对于我个人来说，做广播就像是写作一样，是一个在探索表达方式的过程。我们把自己细腻的情感或者一些精致的神思与观众交流，这是一个交流的过程，但同时也是对自我的一种探索。在我看来，做广播就是一个用温和的方式把有生命力的信息传达给他人的过程，而每一个广播人也能在这个过程中看到另一个自己。今天呢，就祝愿我们的青年广播和北京电台高校广播联盟活力开播，热力无穷。谢谢大家。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林业大学的杨顺泽。其实呢，我和广播结缘是在我还在小学的时候，当时啊，因为对一档少儿广播节目的一种热爱吧，我也有幸加入到了广播电台去学习与播音主持相关的一些技巧。还记得我第一次坐在话筒前面的时候，真的是紧张的说不出话来，手心都冒汗了。但是还好，在前辈的指导和帮助下，我也变得越来越成熟，越来越自信，越来越敢于表达自己。到之后，到初中、高中、到大学，我也一直加入了学校的广播台，担任主持人的工作。我相信这一路走来，是对声音与表达的魅力的一种爱好，让我对广播持续的充满了热爱。我相信 FM 九八二青春联盟会越办越好，我也希望我们大学生能在这个平台发出我们自己的声音。谢谢大家。 大家好，我是吴云，来自北京语言大学。广播对于我来说，应该是一份恰到好处的缘分，它在对的时间出现在我面前，那么一切都显得理所当然了。广播对于我还是一位亲切的朋友，我不知道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在说话，但他的声音却是那么的充满吸引力。在公园里，在阳台上，在任何地方，我只需要走着，听着，我不知道接下来会听到什么，但我却总渴望去探寻那个未知。在北语广播台的两年，我认识了一群志同道合、同样热爱广播的朋友，我们一次又一次熬夜加班，一次又一次相互鼓励，一次又一次把我们精心采制的节目送给大家。今天在这里，在北京青年广播的开播仪式上，我想许下一个心愿，我希望 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能够生根发芽，长成一棵参天大树。然后迷茫的我们，赶路的我们，能够在这里休憩，然后继续前行。谢谢。 Hello， 大家下午好，我是来自中央戏剧学院中戏之声校园广播台的杨帅。其实我从小就很喜欢广播，我喜欢广播传出声音的那种独特的质感，我喜欢仅仅用声音就可以打动别人，吸引别人，而且我觉得用年轻的声音去传递信息，分享观点是一件很酷的事情。啊，这一次咱们北京电台的高校联盟的成立，我觉得高校之间，高校和青年广播之间一定会摩擦出更多青春洋溢的火花。谢谢大家。 谢谢，请五位留步。谢谢，真的非常的感动，刚才听出了对他们对于广播的热爱，我也希望北京青年广播的成立，北京电台高校广播联盟的成立，可以让更多像这样的温暖纯良的真挚美好的声音传递给更多的年轻人。 没错，那下面是一个重要的时刻，接下来呢，我们要有请的是在座的各位学校的师生代表和王秋总编辑一起上台，共同来完成北京电台高校广播联盟的成立仪式。我们首先请上的是我们来自各大高校的代表。 好，我们请高校代表上台，以及掌声欢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总编辑王秋。 有请。Okay. 我们看到其实他们的手上有一个激光笔。 是的，欢迎王总编。 欢迎王总编辑。 现在大家手里都有一支激光笔，对不 对？可以先调试一下自己手中的激光笔。我们都知道啊，每一个人都是一颗星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光亮，但是当所有的光亮聚集在一处的时候，就会激发出更多的能量来。 所以说我们一会儿现场倒数，然后大家把你们的激光笔的光束集中在我们的灯箱上，去点亮北京电台高校广播联盟。来，让我们一起倒数， 5 4 3 2 1，北京电台高校广播联盟正式成立了。 很开心能够拥有这样的一个联盟，一个青春的联盟，一个广播人的联盟。 来，大家一起合影留念吧。 大家一起合影留念， 咱们集中一些，把这个美好的时间和时刻记录下来，好不好？ 我们往前一点吧。 我们在这个北京电台高校广播联盟的标志一旁，一起留下记住这个珍贵的瞬间。 从今天开始咱们就是一家人了。 是的， 从东到西，从北到南，北京的很多的高校的广播台将和北京青年广播一起成长。我们也是希望能够给更多的高校的学生，给更多广播台的成员带去更多的机会。 谢谢，谢谢各位。 谢谢， 谢谢王秋总编辑，请落座休息。 谢谢王秋总编辑， 谢谢， 谢谢各位学生代表，谢谢你们，也希望你们能够在广播的道路上继续努力。 没错， 大家可能注意到啊，我们的频率的调频是 FM 98.2。982这三个数字其实是代表着90后、80后和2000之后的00后。 是的， 那接下来这个节目呢，就将告诉我们90后的大学生对于播音的和对于广播的未来的希望。 90后的学生们表达完了他们的热爱，咱们接下来要看的是被称为21世纪少年的同学们对于北京青年广播。 下面是00后的少年朗诵团，以及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主持人张悦为大家带来诗朗诵《青年人，我们不曾缺席》。有请。 今天我们讲一讲关于青春的故事。有人说，青春是一首歌，唱的人嘴角微微上扬；也有人说，青春是一盏灯，照的人年少轻狂的无知。青春是迷茫，是无悔，是永不言败，是甜蜜和羞涩。如今2017年6月26日，青春留给了21世纪的第一代年轻人，

有请市委副秘书长、宣传部副部长严立强，有请。 有请北京广播电视台总编辑、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台长赵卫登，有请四位。 有请四位。有请四位移步更靠近我们的大屏幕，一会儿我们在说开始的时候，大屏幕上会出现一个地球，请各位将手触碰在这个地球上，来完成我们这一次北京青年广播的开播仪式。 现在这颗地球其实就在四位的身后了，可以看到， 等我们 可以分站在地球的两端。 对， 邀请现场所有的朋友，我们一起倒数三个数字，9、8和2，我们就请各位领导把手触碰到这颗地球上，好不好？ 好， 来 来，让我们一起倒数 9、8、2。 2017年6月26日，北京电台青年广播 正式开播。 好的，感谢各位领导，请领导回席就坐。 感谢各位领导对于北京青年广播的大力支持，同时也感谢今天到场的各位嘉宾还有媒体朋友们。 祝愿大家岁月如歌，青春不老，纵然白驹过隙，时光荏苒，我们仍然身如少年。从今以后，我们相约98.2北京青年广播，不听不散，不见不散。 语言已经无法表达我们此刻内心激动的心情了，接下来有请我们的频率总监伍周彤老师带领本台的主持人一起用歌声表达我们的心情吧。 有请他们。 生而不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观看视频直播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收听收看北京青年广播开播日特别节目生如夏花，欢迎回来。刚才我们为您转播的是北京青年广播开播暨北京电台高校广播联盟启动仪式的实况，下面我们继续在直播间为您带来626特别节目生如夏花之盛夏篇。 在这里啊，真的是衷心祝贺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热力开播。刚才看整个这个启动仪式，像我们这个即使不是90后的这些人啊，一样是热血沸腾啊。 没错啊，这青年人他不仅仅是90后00后，也包括90前和80后，甚至是80前，对吧？只要心态年轻，你永远都是年轻人。 那在我们的节目筹备阶段呢，许多的业内大咖专家学者都为我们出谋划策，给出了不少的意见建议。就青年广播的定位、内容设计、可视化的节目制作等等方面，都给予了我们不少的帮助。 是， 那现在呢，我们就连线中国传媒大学教授柴卢静老师。柴老师你好。 啊，你好，郑磊。 啊，柴老师好久不见了。 恭喜恭喜，这个盛会哈，启动仪式真是热闹。 谢谢柴老师， 特别高兴。 这个有点我们这个青年人的感觉啊。 对， 那您 70后都年轻了。 啊，年轻了。那么您对我们就是青年广播这一个新频率啊，就包括我们的这个刚才我们的启动仪式，还有我们全天的这种直播，有一个什么样的初步印象？您又对这个青年广播的这种节目内容啊，各方各面呢，有哪些期待呢？ 我觉得广播在互联网时代呢，它又迎来了一次发展的高峰。就像我们今天看到的你们的这个节目哈，既可以在不同的音视频的网站进行分发，当然知识产权是另外一码事儿哈，只是可以谈的。所以呢，现在广播除了开车的人可以听，所有拥有移动终端的人都是广播的潜在的听众和客户哈，这是非常大的好事儿。但是今天我不想谈渠道的问题了，我还是强调另外一件事儿，也是你们可能正在做的这个事情哈，就是内容为王。 对， 青年广播我觉得啊，是新人遇到老问题了。现在做节目的，你看刚才看这个启动仪式哈，都是90后的新鲜人，充满了活力。可是呢，他们面对的是未来，对吧？但是他也要去面对一个老问题，就是迎合和引导。 迎合和引导。 我这里说的，哎，对，迎合引导。我这里说的迎合呢，其实指的是就是吸引受众，先把听众拉进自己的圈子里头，变成自己人，用场景和形态穿透媒体与听众之间的那道你找我，我找你捉迷藏式的那种看不见的屏障，找准青年人的偏好。说难呢也不难，比如说哈，最近我身边几乎所有的孩子都在玩一种联机的手游，迎合他们做这类节目也许很讨巧哈，会把他们拉近，但是我们终归不能沉溺于这种浅层的感官满足，打发时间、情绪宣泄，甚至是虚拟暴力刺激的内容里头，还是需要引导。那些浅层的消闲娱乐，它消磨了人的潜力，抑制了年轻人对新鲜的、有价值的知识的兴趣。其实我们都是从青年过来的哈，我们知道人们对未知的世界和知识是有好奇心，同时也有恐惧感，而惰性呢又是人性的一部分，所以有些人呢会对新鲜的、复杂的、厚重的、遥远的东西有锯齿的情绪。 对， 比如说我就看到有一些青年人，包括我年轻的时候，对什么科技的呀、历史、语言、艺术其实都不是太感兴趣，觉得枯燥刻板。但是呢，青年广播我想特别是由传统媒体主导的这种全媒体的时代哈，恰恰要找到一种介质，找到一个切口，一种普遍的共同的情绪和体验，来承载我们认为有价值的、值得引导大家去认识、思考、品味的那些内容。从节目设置的角度上来说，我觉得还是侧重青年的生活现状、生活方式、思想动态，或者是普遍的困惑和重点的追求吧。节目形态方面，我觉得广播还是得有声音特色，多一点音响专题、现场的音响、同期声等等，让多种多样的声音姿态出现在广播当中，而不只是主持人的声音呐、评论员的声音呐。直播呢是有直播巨大的魅力和优势哈，我们都看到了，但是 精雕细琢的声音才是在这个众语喧哗的传媒世界当中的稀缺资源。 嗯， 互联网付费音频方兴未艾哈，我们看到了现在大家都在搞这个付费音频，其实就说明大众是需要精品的，需要有把关人替大家节省时间和精力去选择，大家更容易去追随品质高的内容。而现在有一些付费音频令人失望了，它的原因呢就是听众希望落空。原来他们与一些随意上传直播的音频如果一样水一样粗制滥造的话，那我为什么要选择付费音频呢？同样的道理，我们就可以青年广播就可以插空，我们的优势就在于只要你观念开放机制灵活，就可以做出让人免费收听却忍不住打赏的节目了、节目来。因为你们是有条件有资源有能力做这样的节目的， 是 我大概就是这种想法。 谢谢柴老师啊，这柴老师的希望包括一些见解我是都听懂了。他希望我们青年广播做闻道传道授业解惑的青年师者， 其实这也给我们提出了很多要求、啊、 没错，是这 样，听是听懂了，但是做起来柴老师刚才点的这些点啊、这些方向啊，我们可能做的时候呢花大功夫去消化，并且变成我们的一个节目的设计方式。 不仅仅是要一味迎合我们的青年受众，把盒子包装得很漂亮，更重要的是我们里面要有干货，有真货，对吧？ 好，非常感谢柴老师， 谢谢柴老师 给我们提的建议和意见，谢谢您，再见。 预祝你们收视长虹，收听长虹。 谢谢谢谢 谢谢柴老师，柴老师 柴老师再见。刚才呢柴老师给我们提这些意见啊，尤其说我们用现在的一些形式，包括我们现在比如我们全平台可视化的这套系统、来突破青年人收听广播的这么一个屏障。 对， 但是后面就是对我们的内容提出了极高的要求。 没错，这也是业内人士非常犀利的真知灼见，也确确实实有非常强烈的指导意识。而且我们现在也觉得啊，柴老师说的这些话也确确实实是很有他的道理的，不能一味的去吸引受众，更多的是我们自己内心从价值观上要有一样的坚守，并且能够为当下的青年思想意识上保驾护航。 对，就我们在节目设计的时候就要有这根弦，有这个想法， 对， 有这样的出发点， 力争是打造精品，每一档节目都是精品啊。 那在此呢也欢迎大家关注北京青年广播的官方微博活力982，转发置顶微博，并且艾特三位好友发来开播的祝福。那本折不是直播时段呢，我们的新媒体编辑团队将从中挑选8位幸运的听众和观众，这些朋友将有机会打开我们 FM98.2 的开播大礼包，拿到繁星戏剧村提供的经典话剧《那次奋不顾身的爱情》或《一夜一生》的门票，甚至是我们万达影城提供的电影票和变形金刚公仔套装等等，机不可失啊！大家不妨做个行动派，立刻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活力982。好，继续我们的特别节目。 对，刚刚我们是从中国传媒大学柴凡老师那儿了解到了青年广播节目内容，以及柴老师对于我们节目给出的一些自己的看法和宝贵建议啊。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连线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常江常老师啊，来听听他认为针对高校学子的广播节目应该从哪方面入手。 常老师你好。 哎，主持人好。 其实刚才我们跟这个传媒大学柴老师也是您老朋友了啊，就聊了很多关于我们这个青年广播应该节目往哪个方向去走，我们担负的责任等等。那其实我们现在有个很大的群体啊，就是青年广播所面临的群体呢，就是高校学子，是一个非常大的群体，尤其在北京地区。就你所了解，这个高校学生会对什么样的广播节目感兴趣呢？ 我个人觉得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去看这个问题吧。首先从内容上看啊，我感觉现在在校的大学生可能会比较喜欢两类内容。第一类呢是那些能够为他们提供这些直接的帮助的一些内容，就是服务性的内容。第二类呢是那些能够让他们产生一个很好的伴随感的内容。比如说这两年我们的一些这个听书的节目呀，甚至这个听人读诗歌的这种节目啊，都比较受欢迎。我觉得在内容上可能这两块我们是可以发力的。那么在形式上看，那么现在是一个互联网啊，可以说是一家独大的这种时期，那我们作为传统媒体呢，可能也是要吸纳互联网的一些基本的传播的这种方式，比如说互动性要很强。它不只要包括这种实时的啊，这个短信平台啊或者微信平台的这种互动，也要真正意义上让你的听众的意见能够反映在我们节目的制作当中啊， 对， 让他能够参与到这个内容的生产当中来。那么在风格上， 我个人这两年就观察了一些外国的这个比较成功的广播节目，我感觉比较热闹的带有剧场化色彩的这种风格是比较受欢迎的，这可能也是跟我们现在整个电视和互联网这个大综艺化时代的到来有很密切的关系。 嗯， 所以这是一个系统工程啊，就是我们要考虑到多个方面它的这种建设和改进。 嗯，那现在呢，我们青年广播呢可以说什么是第一个啊，国内第一个全视频可视化广播系统。 对， 就是我们不简单的是说支一个手机，咱们的直播平台上有个露个脸儿得了。 对 啊，现在呢，我们无论从节目的设计，都是要前期考虑到这个视频传播的特点， 对， 包括我们整个的一个直播间的搭建和摄像头的设计等等等等啊。那广播可视化之后，应该如何生产内容呢？尤其是学生们喜欢的。 对，在创作理念上和传统广播节目，在您看来应该有哪些区别呢？ 嗯，好，是这样，我觉得呢，既然我们要从一个单一的听觉符号系统转到一个综合性的视听符号系统，那么我们就要考虑到人们的眼睛他看到的一些东西会给他带来的感触和刺激。 嗯， 那我觉得可能我们广播原有的这种优势是集中在声音上，那么哪些东西是跟声音关系很密切又能进行视觉上的转换的呢？那么我觉得一个就是辩论 、 这个东西是我们以声音作为主要的思想承载媒介的这样的一种形式，但是呢它在视觉上也可以呈现为一种交锋，一种冲突，甚至最后是一种和解。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值得我们关注的一种节目的形式。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剧场啊，就是我们真正的能够把观众啊听众这个放到我们的这种直播间里边，然后现场的这种互动感也被融入到我们的这种听觉的节目当中，那这个也是可以啊让我们的这种单一的听觉符号系统向视觉去转化的。所以我个人感觉啊，辩论和剧场化这两个东西将是啊这个广播的可视化的未来发展的两个非常热门的节目形态。 嗯， 当然这个可视化可能啊我们只做节目形态上的设计还是不够的，我们还要在它的传播路径啊，包括刚才你讲的这种视听语言啊，演播室的这种视觉风格的设计上啊，也要有所发力。但是毕竟内容为王啊，就是我们今天还是要探索出一个可以把原有的声音的优势也融入视觉符号特点的这样的一些新的节目形态。那么我觉得辩论和剧场这个是我们可以借鉴和学习的。 嗯，常江老师这么一说，突然间我和王哥好有信心啊，就是我们自己做的这个今晚有戏节目就是这种把这个剧场和表演啊唯独剧本啊拿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而且对于这个当下影视圈呢，包括这种传媒产业行业一些发展现状，包括剧场的一些发展现状，也还是会有这种观点的交锋啊。所以确实常江老师提到两个点，我们今晚有戏节目全都砸中了呢。 哇， 特别开心。那最后呢，还请请常江老师简单的给我们提一些建议，在哪里呢？ 嗯， 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新型的广播产品，包括前段时间你给我们做的讲座也特别有启发啊。 嗯， 就是和以往的这种制作方式相比，有哪些新的要求呢？对于我们现在的广播人来讲， 嗯，包括像节目形式， 我觉得，我觉得可能有三个方面吧。第一个呢，就是碎片化，就是现在人的这种接受信息的注意力是非常非常碎片化的。 嗯， 那我们的节目的这种编排方针也要迎合或者说去适应它的这种注意力接收的方式。那么节目的单元设置的这种时长啊和这个形态都要变得更加微小一些，更加可以让人在短时间内把握它。那第二个当然就是互动性啊，我们要用互联网的这种特点啊，让这个互动可以真正的融入到我们节目的内容生产当中。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经常说的 IP 化，就是我们要让我们的节目的内容能够在整个传媒的大的产业链上能够延伸，这样的话它可以超出广播的这个局限，那么在其他的领域给我们产生社会的影响。那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广播虽然是一个传统媒体，但是它是可以变成大的文化产业、文化事业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 嗯， 那重新获得啊旺盛的生命力。 嗯，好，非常感谢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常江老师给我们提出的建议和意见，谢谢您。 好，谢谢。 好，再见。 好的哈，刚刚呢我们连线了业界专家啊，从这个青年的受众画像啊、内容创新以及技术创新等方面都进行了解读。而现在啊，就在我们连线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有两位跟青年广播有着很深缘分的嘉宾啊，也是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 嗯， 他们是谁呢？ 先来介绍一下，为我们送出过无数青春乐话的北京青年广播总监吴周彤老师。吴老师你好。 哎，大家好，我是伍周彤。 哎，欢迎伍周彤老师啊，从这个我们的仪式现场啊，匆匆赶到了我们的直播间。 匆匆赶到我们的直播间，就想到了《匆匆那年》，我们的将真爱情进行到底的知名导演张一白老师。张导你好。 你好，大家好，我是张一白。 欢迎张导， 感谢二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今天呢，咱们刚才一个盛大的启动仪式结束了，那我们就青年广播以及张导啊，有很多跟我们青年人相关的电影作品。 没错， 你想从他这个角度和思路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有关青年广播未来应该怎么走、怎么做的这些想法。 因为从张导以往的作品能够看得出来啊，张导是区别于国内现在其他那些大导演，他对青春是有着独有的理解的，包括选择题材，包括以前推出的一些导演作品和监制作品，都让我们感觉到了张导心中对于他自己理解的青春是有不一样的刻画的哈。看看今天能不能跟我们982青年广播、北京青年广播的青春理念不谋而合哈。 好，那可以说是经过半年多的这个紧锣密鼓的这个筹备和探索呀，咱们北京青年广播可以说是破茧而出。 没错， 那目前的节目是怎样设置的啊？在伍周彤老师的心里面，青年广播 FM98.2 到底应该是如何成长和发展才是比较对路的？先请吴老师给我们介绍介绍他的想法。吴老师， 首先要非常感谢张一白导演来我们的这个直播间。 没错 啊，这也是我们今天直播间第一天启用啊，请到的第一位啊，应该说可能和我年龄相仿的嘉宾， 确确实实 这是我非常崇拜的一位导演，因为从《家音到底》开始，我觉得他的影片就会一直在影响着我，让我觉得呢，对于青春这两个字的理解也会有不同的年龄的一起体会。直到就是当我们要做一个青年广播的时候，我当时想我一定要请一白导演来我们直播间。因为我觉得跟他在一起呢有一种仪式感，就好像是赵薇那部电影的名字叫致青春一样。而且呢我觉得这个之所以要做成可视化的广播，也是因为我觉得我们很多的一些跟青春有关的故事是可以让别人去看的， 看 啊，不仅是可以听，因为我们做了很多年的广播节目，然后呢也是用声音一直在交流，但是我觉得呢声音到了现在年轻人这个阶段来说的话呢，有时候你要让他看得到，你要用一些可视化的形式去体现。现在大量的影视作品之所以那么火啊，包括像一白导演导演了那么多作品，青年题材作品有很多很多的人都在一直在议论他， 对， 就是因为他用影像的方式去传递了青春这两个字不同的概念。我们也想能不能通过可视化的广播也去表达青春的模样。我觉得青春是有模样的，对吧？一般老师，你觉得青春的模样你怎么看？ 青春的模样啊，我记得我在拍那个第一部剧的时候，就是将爱情进行到底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我们也没有经验，也没有那种概念。当时那我就说我给主创和给演员聊的时候，第一次见面我跟聊的时候，他说你导演你要拍一个什么戏？我说呢，我是希望的，我想拍一部这个扑面而来的青春气息的电影。其实就是说，我觉得青春它是一种气息。是一种味道，是一种飘忽在空气中间，飘忽在我们的感觉中间的那种概念。是看得到的，是听得到的，是闻得到的那种东西。 是荷尔蒙吗？ 荷尔蒙应该是其中的一种啊。所以说 是一种气场， 因为说是每个人都有对自己青春的理解，每个人都有自己曾经经历过的青春或者正在经历过的青春，但是每一个个体的关于青春的概念，它笼合而至的话，它会就是一种给我们的生活、给我们的命运、给我们的时间或者空间带来那种扑面而来的青春气息。 尤其这个扑面而来，我就想起了将爱情进行到底，当时那个片头片尾那个就是大家一起迎面跑过来那种扑面而来的感觉。 对，包括那首主题歌我也非常喜欢，它没有前奏。 上来就来， 它没有前奏，当当当 对对对， 就那首歌我觉得给我就是一种扑面而来的那种青春和爱情的一种冲动。 对，非常震撼。 其实张导的电影作品啊，最近的比较近的一部大家可能关注了，跟我们广播特别有关系。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受到了很多年轻人尤其是我们电台的人的喜爱。 有很多人都问我说，哎，说五周彤你那电影好像是不是拿你做素材了，我说好像没找过我，但是呢我从里面也看到了我当年做晚上做夜晚节目的那种影子。 那我们来看一段啊， 对对对， 我截取了其中一小段，这广播色彩比较浓的一小段，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一段从你的全世界路过，不知道大家看没看过啊。 手机，我就跟他吵起来了，我老公非他不帮我，他还骂我 啊， 后来还打我。 那别嫁了， 我都不想活了。 那就嫁了。 可是生活是漫长的，如果你在生活当中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你就肯定彻底的陷入了煎熬，而且很恐怖。那我自己举个例子吧，我的前女友，当她放弃我之后，就彻底的陷入了。 彻底的陷入了煎熬， 彻底的陷入煎熬。其实刚才这一段呢，我们想体现什么呢？这里面太多广播元素了， 没错， 这里面很多细节，包括他的戴的耳机跟我们不一样， 对。 然后这里面呢，这个两个 DJ 不是 DJ， 连线的这个朱红是我们台的主持人，这是真 DJ。就是想问一下张导，你是这些细节你是怎么参考和设计的这些广播的硬件和各种各样的元素呢？ 元素，嗯。 其实我们也因为做这样一个跟广播有关的题材的电影嘛。我们也做了很多的这个调查，做了很多的采访，比如朱红啊，比如说罗宾呐、啊还有那个中央台的那个小强 啊， 对，我们都做了很多的，也从他们那儿收集到了很多的故事，收集到很多的细节，包括整个拍摄期间，只要拍到这个广播电台的那个内容的时候，故事的时候，就把罗宾老师也叫过去，说他让他跟那个邓超啊。交流，然后呢，我也很多具体的细节的问题，我们也会问他。但是呢，我就觉得呢，为什么要选择这个广播电台？而且我对这个题材感兴趣呢？就是其实，在我们的成长的过程中间，因为我们在80年代、90年代的时候，曾经在广播电台啊，广播。是很重要的一个传播工具，它其实陪伴着我的青春，整个过程，甚至70年代呢，就广播电台， 对， 广播很多，然后70年代文革结束以后，就在整个国家在复兴的过程中间，在整个进步的过程中间，其实广播我们都是。广播一直是陪伴着我们，引导着我们，甚至改变着我们的生活和命运。那个时候很多的流行的歌曲，很多流行的音乐，也是应该说是那是没有现在有那么多的那种听那个接收信息的渠道。那么就是其实就是广播，其实培养了我们关于音乐、关于艺术、关于电影的种种。 就为什么不找我演啊？ 是， 您这不是筹备这个新频率挺忙的吗？ 对，那个时候， 对，你刚才那个一白导演说到了，就是那个年代广播对人的一种重要性。 对， 其实我是深有体会啊，因为我觉得，我这一点还是有发言权的。 对， 90年代的时候，我们当时做直播的时候，可能你在。不知不觉当中，你会突然发现有很多人都在那儿听，而他们的那种反应和现在不一样。现在你说发个信息，然后弄个微信什么的互动什么的，那时候没有，那时候给你用笔写信， 写信， 而一封一封的信给你写，而且那个信呢写的呢有时候就是很厚。我记得我有一次就是说，哎，好像是那个节目要不做了，然后第二天那个有几万封信一下子送到电台门口，几个麻袋的那个时候，就那个年代的话，我觉得广播非常重要，因为那个时候是一个非常贴人很近的一种媒体的一种传播形式， 对 啊，所以我觉得张导选的这个点选的非常的好。 其实那个时候，比如我记得我在 读书刚毕业，大学刚毕业不久，在北京也住在，也算是北漂吧。 嗯， 有一次打出租车半夜回家的路上，在听伍洲彤老师的这个节目，最后听得很，就是听得，然后到了住的地方了， 不想下车， 你就不先下车，我继续 听，我把它听完， 接着打着表，我要把这节目听完。 听完， 哎呀， 对， 您破费了，您破费了。 其实当接到这个剧本的时候，好多人都说，哎呀，说广播电台是不是过时了？说广播节目是不是？但我就觉得，它恰好我喜欢它的就是。广播节，你说真是个电视节目，可能我们就未必然有这种，就是我觉得就是随人跟人是不用见面， 嗯， 对， 但是呢，你是通过声音，你发现这个人了解你，你同时发现你的生活、你的情感、你的情绪是被另外一个人了解， 嗯， 这是一个很微妙的东西，而且你看刚才放的那个段落里边哈，有好多各地广播电台的那种画面， 嗯，对， 其实这个是在剧本里边当时是没有的。 哦， 就我把整个片子剪完之后，我总觉得应该就是直播间， 嗯， 这是一个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封闭的环境， 对， 是吧？相对，我觉得，但是声音就是一个很无限的，是一个很开阔的，是吧？ 嗯， 那么一个空间概念，所以我就想，我们能不能把全国各地的广播电台，我们去拍到 那个外景， 拍到外景，把他们都在做节目，就是它不仅仅这，它不仅仅是这个故事，不仅仅是发生在电影里，它应该发生在每一个城市， 嗯， 每一个地方， 嗯， 发生在每一个角落里，啊，于是就去拍了好多的空间，包括片头开始的。在那个雨中各个空间里，但每个人都在听着这个收音机，听着这个广播的这个场景。 你知道这个也是一个特别好的电影营销的方案。 嗯， 你知道吗？就是说你想啊， 能看到自己家 做广播的人，对，然后呢，这个电影里面有我们自己的广播的元素，有自己的频率，他肯定要去跟别人说呀，而且呢，他一定要去议论，在节目当中要做一些内容的一些呈现。 对， 我觉得这个点非常好。 真的，我跟张导还说呢，这部电影啊，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是我近些年来看到夜景拍的最美的一部电影。你想想，那么美好的一个夜晚，每一个电台 DJ 在你的旁边跟你娓娓道来，想象那个场景，我们觉得工作还是很有干劲的。 对，也陪伴了很多这个有收听习惯的听众啊，会在电影当中找到这样的情感上的共鸣，因为很多在电台里的呼号，包括一些广播节目录音片段，是他们平常收听的一些很熟悉的内容。 我也特别想问一下，就是一般一个我一直现在还没有想到一个答案的问题，就是年轻人现在离广播其实越来越远了，那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够把他们给拉回来，还是让他们能够体会到听广播的那种 魅力所在， 魅力的。 哎，我怎么恰好觉得这个是个相反的东西啊？因为我们在这个电影的前期制作呀，我觉得好像更多的年轻人现在已经又开始在听收音、听广播，但是无非他就是 收听方式不一样， 就是戴着耳机， 他用手机在听， 在手机， 在车上， 他用那种在网络上的那种，当然可能他跟这种方式不太一样，但是我觉得这个通过声音来了解社会、了解生活，我觉得这个东西呢，实际上又是在形成一种习惯，或者形成一种一个时髦的行为了。 嗯， 我觉得这个东西恰好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意思。 对，没错。其实今天我们也是想通过这样一个机会，通过一个具有符号性的一位嘉宾的一种形态，告诉所有的年轻人，我们也是希望能从你们的新世界路过。我们一定会将广播进行到底。 我们不仅要让大家从新世界路过，我们还要给大家打造一个全新的世界，对吧？ 最后想请一白导演啊，我们今天这个青年广播可以说是热力开播， 是 对我们一些寄语、一些期望。 嗯。 我觉得就是北京青年广播是越听越有意思，越听越好听，希望它能陪伴着你们每一天、每一夜、每一年，陪伴你们